金帝即位，明和亲约束，后御通关事，饶己之。匈奴自单于以下，皆亲汉，往来长城下。汉时马邑下人聂翁一甘兰出物与匈奴交，杨维卖马邑城以诱单于，单于信之，而贪马邑财物，乃以10万骑入五州塞。汉伏兵30余万马邑旁，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，护四将军以伏单于。单于既入汉塞，未至马邑100余里，见畜牧野而无人牧者，怪之，乃宫廷。是时雁门卫使行教见寇保此亭，知汉兵谋，单于得，欲杀之。卫使乃告单于汉兵所居，单于大惊曰：“吾故疑之。”乃引兵还。出曰：“吾得卫使天也，天使若言，以卫使为天王。”汉兵曰：“单于入马邑而纵，单于不至，以故汉兵无所得。”汉将军王恢部出代击胡辎重，闻单于还，兵多，不敢出。汉以恢本造兵谋而不进，斩恢。自是之后，匈奴绝和亲，攻当路塞，往往入道于汉边，不可生数。然匈奴贪，上乐官事，恃汉财物，汉亦上官事不绝，以重之。自马邑军后5年之秋，汉使4将军各1万骑击胡官事下，将军卫青出上谷至龙城，得胡首虏700人。公孙贺出云中，无所得。公孙敖出代郡，为胡所败7000余人。李广出雁门，为胡所败，而匈奴生得广，广后得王归。汉求敖广，敖广孰为庶人。其东匈奴朔入道边，渔阳尤甚。汉使将军韩安国屯渔阳备胡。其明年秋，匈奴20000骑入汉，杀辽西太守，掠2000余人。胡又入，拜渔阳太守军1000余人，为汉将军安国。安国10000余骑亦且进。会燕旧至，匈奴乃去。匈奴又入燕门，杀掠1000余人。于是汉使将军卫青将30000骑出雁门，李希出代郡击胡，得首虏数千人。其明年，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，击胡之楼烦、白羊王于河南，得胡首虏数千，牛羊100余万。于是汉遂取河南地，筑朔方，复善故秦时蒙恬所为塞，因何为故？汉亦弃上谷之石辟县、造阳地以与胡。是岁，汉至元朔2年也。其后冬，匈奴君臣单于死，君臣单于弟左陆离王伊稚邪自立为单于，攻破君臣单于太子于丹，于丹王降汉，汉封于丹为涉安侯，数月而死。伊稚邪单于继立，其下匈奴10000骑入杀代郡太守公友，掠1000余人。其秋，匈奴又入雁门，杀掠1000余人。其明年，匈奴又复入代郡、定襄、上郡各30000骑， 杀掠数千人。匈奴右贤王愿汉夺之河南地而驻朔方，朔为寇道边，即入河南侵扰朔方，杀掠利民甚重。其明年春，汉以卫青为大将军，将六将军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击胡。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治，饮酒醉，汉兵出塞六七百里，夜围右贤王。右贤王大惊，脱身逃走，诸经济往往随后去。汉得右贤王众男女万五千人，皮小王十余人。其秋，匈奴万计入杀代郡都尉朱英，略千余人。其明年春，汉复遣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计，乃再出定襄数百里击匈奴，得首虏前后凡万九千余级，而汉一王两将军均三千余计。右将军建得以伸脱，而前将军西侯赵信兵不利，降匈奴。赵信者，故胡小王，降汉，汉封为西侯，以前将军与右将军并军分行，独欲单于兵，故晋末。单于既得西侯，以为自次王，用其子弃之，与谋汉。信叫单于易北掘墓，以右汉罢兵，叫急而取之，无尽塞。单于从其计。其明年，胡骑万人入上谷，杀数百人。其明年春，汉使骠骑将军去病，将万骑出陇西，过焉支山千余里，击匈奴，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，破得修图王骑天津人。其下，骠骑将军复与何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，击匈奴，过居延，攻祁连山，得胡首虏三万余人，皮小王以下七十余人。是时，匈奴一来入代郡雁门，杀掠数百人。汉使博望侯及李将军广出右北平，击匈奴左贤王。左贤王为李将军，卒可四千人，且进杀虏亦过当。会博望侯军救治，李将军得脱。汉失亡数千人，何继侯后票骑将军妻，即与博望侯皆当死，孰为庶人。其秋，单于怒浑邪王、修图王居西方，为汉所杀虏数万人，欲召诛之。浑邪王与修图王恐，谋降汉。汉使骠骑将军往迎之。浑邪王杀修图王，并将其众降汉，凡四万余人，号十万。于是汉已得浑邪王，则陇西北地河西亦少胡寇，楚关东贫民除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食之，而减北地以西数足半。其明年，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数万计，杀掠千余人而去。其明年春，汉谋曰：西侯信为单于计居幕北，以为汉兵不能治，乃速马发十万骑，私复从马凡十四万匹，粮众不与焉，令大将军清、骠骑将军去病中分军，大将军出定襄，骠骑将军出代，贤曰掘墓击匈奴。单于闻之，远其辎重， 以精兵待于幕北，与汉大将军接战一日，会幕，大风起，汉兵纵左右翼为单于。单于自夺战不能如汉兵，单于遂独身与壮骑数百溃汉围西北遁走，汉兵夜追不得。行斩捕匈奴首虏万九千级，北至田岩山赵信城而还。单于之遁走，其兵往往与汉兵相乱而随单于，单于久不与其大众相得。其右路离王以为单于死，乃自立为单于，真单于复得其众，而右路离王乃去其单于号，复为右路离王。汉骠骑将军之初代二千余里与左贤王接战，汉兵得胡首虏凡七万余级，左贤王将皆遁走。骠骑封于狼居胥山，善孤掩，临汉海而还。事后匈奴远遁，而木南吴王庭。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灵居，往往通渠至田，官吏卒五六万人，烧蚕食，地皆匈奴以北。初，汉两将军大出为单于，所杀虏八九万，而汉士卒误故亦数万，汉马死者十余万。匈奴虽病远去，而汉一马少，无以复往。匈奴用赵信之计遣使于汉，好辞请和亲。天子下其意，或言和亲，或言遂臣之。丞相长史任敞曰：匈奴心破困，宜可使为外臣，朝请于边。汉使任敞于单于，单于闻敞计，大怒，留之不遣。先是汉亦有所降匈奴使者，单于亦折留汉使相当。汉方复收士马，会骠骑将军去病死，于是汉久不北击胡。数岁，伊稚携单于历十三年死，子乌维立为单于。是岁，汉元鼎三年也。乌维单于立，而汉天子使出巡郡县。其后汉方南诸两月不击匈奴，匈奴亦不侵入边。乌维单于立三年，汉已灭南越，遣故太仆贺将万五千骑出九原二千余里，至伏居井而还，不见匈奴一人。汉又遣故从骠侯赵破奴万余骑出灵居数千里，至匈河水而还，亦不见匈奴一人。是时天子巡边至朔方，勒兵十八万骑以见五节，而使郭吉封告单于。郭吉既至匈奴，匈奴主客问所使，郭吉礼卑言好曰：吾见单于而口言。单于见吉，吉曰：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，今单于即能遣与汉战，天子自将兵带边，单于即不能，即南面而臣于汉，何喜远走，亡逆于幕北苦寒无水草之地，无为也。与卒而单于大怒，力斩主客见者，而留郭吉不归，迁之北海上。而单于终不肯围寇于汉边，休养息士马，习射猎，朔使使于汉，好辞甘言，求请和亲。 汉使王屋等窥匈奴，匈奴法，汉使非去节而以墨擎其面者，不得入穷庐。王屋北地人，习胡俗，去其节擎面，得入穷庐。单于爱之，杨许甘言，为遣其太子入汉为质，以求和亲。汉使杨信于匈奴。是时汉东拔会合朝鲜以为郡，而西至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。汉又西通越之大夏，又以公主弃乌孙王，以分匈奴西方之原国，又北益广田至红雷为塞，而匈奴终不敢以为言。是岁西侯信死，汉用事者以匈奴为以弱，可臣从也。杨信为人刚直倔将，素非贵臣，单于不亲。单于欲召入，不肯去节。单于乃坐穷庐外见杨信。杨信既见单于，说曰：“既欲和亲，以单于太子为质于汉。”单于曰：“非故曰，故曰汉常遣翁主，即增蓄食物有品以和亲，而匈奴亦不扰边。今乃欲反古，令无太子为质，无机矣。”匈奴俗见汉使非中贵人，其如先以为欲说，折其变；其少年以为欲刺，折其气。每汉使入匈奴，匈奴折报偿。汉留匈奴使，匈奴亦留汉使，必得当，乃肯止。杨信既归，汉使王屋而单于复单以甘言，欲多得汉财物。台谓王屋曰：“吾欲入汉见天子，面相约为兄弟。”王屋归报汉，汉谓单于驻抵于长安。匈奴曰：“非得汉贵人使，吾不与成语。”匈奴使其贵人至汉，病，汉与药欲愈之，不幸而死。而汉使陆充国配2000担印绶王使，因送其丧，厚葬值数千金，曰：“此汉贵人也。”单于以为汉杀无贵使者，乃留陆充国不归。诸所言者，单于特空台王屋，书无意入汉及遣太子来治。于是匈奴朔使骑兵侵犯边，汉乃拜郭昌为拔胡将军，及卓野侯屯朔方以东被胡。陆充国留匈奴3岁，单于死。乌为单于立10岁而死，子乌师卢立为单于，年少号为儿单于。是岁元丰6年也。自此之后，单于亦西北，左方兵直云中，右方直酒泉敦煌郡。儿单于立，汉使2使者，一调单于，一调右贤王，欲以乖其国。使者入匈奴，匈奴西将至单于，单于怒而尽留汉使。汉使留匈奴者前后10余倍，而匈奴使来，汉亦折留相当。是岁，汉使2师将军广利西伐大渊，而令殷余将军敖驻受降城。其东匈奴大浴血，处多饥寒死，而单于年少好杀伐，国人多不安。左大都尉欲杀单于， 使人见告汉曰：“我欲杀单于，降汉，汉远，集兵来迎我，我即发。”初，汉闻此言，故驻受降城，有以为远。其明年春，汉使卓野侯破奴将二万余骑出朔方西北二千余里，期至郡箕山而还。卓野侯既至期而还，左大都尉欲发而绝，单于诛之，发左方兵击卓野。卓野侯行捕首虏得数千人，还未至受降城四百里，匈奴兵八万骑围之。卓野侯夜自出求水，匈奴见捕，生得卓野侯，因急击其军。军中郭纵为护，为王为渠相与谋曰：“及诸校尉为王将军而诛之，莫相劝归。”君遂没于匈奴，匈奴而单于大喜，遂遣骑兵攻受降城，不能下，乃寇入边而去。其明年，单于欲自攻受降城，未至病死。而单于立三岁而死，子年少，匈奴乃立其继父乌为单于弟，右玄王勾离胡为单于。是岁太初三年也。勾离胡单于立，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，远者千余里，筑城帐列亭至卢渠，而使游击将军韩岳、长平侯魏抗屯其旁，使强弩都尉陆伯德驻居延泽上。其秋，匈奴大入定襄云中，杀掠数千人，败数二千担而去，行破坏光禄所筑城列亭帐。又使右贤王入酒泉张掖，掠数千人，会人闻击救，尽赋诗所得而去。是岁，二师将军破大渊，斩齐王而还。匈奴欲遮之，不能至。其冬，欲攻受降城，会单于病死。勾离胡单于立一岁死，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居低侯为单于。汉既诛大渊，威震外国，天子意欲遂困胡，乃下诏曰：“高皇帝一振平城之忧，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，昔齐襄公负九世之仇，春秋大之。”是岁太初四年也。居低侯单于既立，尽归汉使之不降者，陆冲国等得归。单于出立，恐汉袭之，乃自谓：“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？汉天子我丈人行也。”汉遣中郎将苏武后壁陆卫单于，单于一交礼甚惧，非汉所望也。其明年，卓野侯破奴得王归汉。其明年，汉使二师将军广利以三万骑出酒泉，击右贤王于天山，得胡首虏万余级而还。匈奴大为二师将军，击不脱，汉兵误故十六七。汉副使因于将军敖出西河，与强弩都尉会卓图山，无所得。又使冀都尉李陵将部骑五千人出居延北千余里，与单于会合战，陵所杀伤万余人，兵及食尽，欲解归， 匈奴为陵，陵降匈奴，其兵遂没，得还者400人。单于乃跪陵，以其女弃之。后2岁，复使20将军将6万骑步兵10万出朔方。强弩都尉陆伯德将10000人与20会，游击将军岳将步骑30000人出5原，阴虞将军敖将10000骑步兵30000人出雁门。匈奴闻，昔远其累众于于无水北，而单于以10万骑待水南，与20将军接战，20乃解而隐归，与单于连战10余日。20闻其家以巫蛊族灭，因病重降匈奴，得来还1000人1-2人耳。游击越无所得，因于敖与左贤王战不利，隐归。4岁，汉兵之出击匈奴者，不得言功多少，功不得欲。有诏补太医令随旦，言20将军家世族灭，使广利得降匈奴。太史公曰：孔氏著春秋，隐桓之间则张，至定哀之际则危，为其窃当世之文而网包，忌讳之词也。世俗之言匈奴者，患其矫一时之权，而误产纳其说，以便偏旨，不参彼己，将率袭中国广大气愤人主，因以决策，是以建功不深。尧虽贤，兴事业不成，得禹而九州宁，且欲兴圣统，唯在责任将相哉，唯在责任将相哉。